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101集。 他正在郭世杰的办公桌前看什么？张放果断转移攻击目标。 哎，吃干饭的，你干什么呢？ 李寻没动，张放大步流星走过去，看到他手里拿着一张打印出来的图片，上面是郭世杰画的《无敌武将》的游戏宣传封面。张放挤过去， 干啥？你天天不干活瞎晃什么？学学小郭，人家多勤奋。 李寻把图放到桌面上， 这图不行。 郭世杰无力地抬起脑袋，黑眼圈浓成熊猫。他为了赶工已经连续加班十多天了。张放揽过郭世杰的肩膀，冲李寻道， 你说改就改，你谁呀？小郭这么累了看不出来？太普通了。 张放深呼吸， 作为公司的人事主管，我深感咱俩得找时间谈谈了。 张放语重心长地说， 你有往上爬的想法没错，但人得踏实。我提醒你，人家小郭在公司的职位可是比你高的，现在改还来得及。 李寻压根儿都没看张放一眼，直接对郭世杰说。郭世杰看起来太累了，他闷着头一脸愁苦。李寻弯下腰看着郭世杰的眼睛， 我知道你辛苦， 他低声对他说， 但这图是用来宣传的，是门面，是用户的第一印象，一定要装点好。 郭世杰怔怔看着他， 你知道这游戏内容不错吧？ 李寻说着，淡淡的法令纹印记让他的脸颊看起来十分沉稳。郭世杰点头，更改过的游戏跟之前的完全不同了，连他这种平时不怎么玩游戏的人都觉得很有趣。 所以再拼一下，等上线之后时间就能宽松一点了。如果真觉得弄不出来的话，找外包做也行。 李寻直起身，指了指旁边的张放， 让他掏钱。啊？什么？ 他前面的话得过且过了，就最后四个字听得真切，惊疑道， 什么就我掏钱了？怎么能让我掏钱呢？ 李寻睨他一眼，回到自己的座位。张放抓住郭世杰的手，拍着胸脯保证道， 放心小郭，我不会让你这么辛苦的，我看这图挺好看的，一点问题没有，对吧朱组长？ 朱组长站在原地，双手掐在腰上，像一把陷入深思的茶壶。茶壶只用了10秒钟就决定了。 来。 李寻哼笑一声翻开书，郭世杰一头栽倒在桌子上。之前朱韵一心扑在游戏的玩法和程序优化上，并没有太关注郭世杰这一块。如今让李寻一点，他也发现了宣传图的问题。可光嘴上决定要改是没用的，朱韵拉着赵腾一起找郭世杰讨论，一个下午也没有聊出所以然来。赵腾的意见很简单， 画面冲击力不够。 郭世杰问，怎么提高画面冲击力？赵腾说不知道。郭世杰看起来离猝死不远了，朱韵动了恻隐之心，让他先下班。张放上了个厕所回来，刚好看见朱韵放人，制止道， 哎，朱韵你啥时候有这权利了，还能随随便便让人下班了？ 朱韵拍拍郭世杰肩膀，郭世杰背着自己破旧的双肩包走了。张放长叹气， 哎，完了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我看这公司是要完了。 朱韵坐在郭世杰的位置，在张放的抱怨声中仰头看天花板。他很累，比赵腾和郭世杰更累。其实无敌武将的工作量是他的承受范围内的，他做过很多比这更加繁琐复杂的项目，可都没有现在这种疲惫和忐忑的感觉。他明白其中原因，他是在跟方志敬竞争，他的得失心变得异常敏感。朱韵捂着脸深深吸气， 手机来了短信，朱韵掏出来看，发信人语气玩笑： 敬爱的朱组长，田画家喊你回家吃饭了。 朱韵来到田画家画室的时候，满屋子都飘着香煎鹅肝的味道。田修竹系着围裙，聚精会神地盯着煎锅。朱韵走过去，坐在小吧台外，对他说： 你这围裙是两用的？ 田修竹没有分神，眼睛接着盯锅，抽空回答道： 要节省。 不过他穿什么都干净。朱韵手掌撑着下巴，其实这件围裙田修竹已经用了很久了，至少有两年，又是画画又是做饭，但现在看着还像新的一样。鹅肝煎至七成熟，田修竹聚精会神准备装盘。就在这时，朱韵忽然开口问： 你有洁癖吗？ 田修竹的装盘动作被朱韵突如其来的发言打断，油从小锅铲的边缘滑下来，滴到围裙上，紧接着鹅肝也失去平衡掉下。田修竹一慌，反射性的去捞，赶在油腻腻的鹅肝落地前，田修竹一把将之握在手里。田修竹看着朱韵，指了指身上的油渍，回答朱韵说： 我要是有洁癖，现在就拿锅拍死你了。 朱韵看着他手里握着的鹅肝： 那个我吃。 田修竹一脸嫌弃： 你这个粗糙的女人。 他直接把手里这块扔了，又重新做了一份。田修竹做饭很好，也肯花时间钻研，极少吃垃圾食品。两人坐在小餐桌上吃完饭，看得出这顿饭田修竹下了很大功夫，每样菜品都精心准备。朱韵看了一下原材料，又扫了一眼田修竹开的那瓶红酒，心说这一桌价值不菲。 干嘛准备这么多？ 看你工作太辛苦，犒劳你一下。 简单吃点就行。 没事，我的工作告一段落了，现在闲得很。 朱韵一听他说现在清闲，顿时精神起来。他心里挂着无敌武将宣传图的事，想请田修竹帮忙，可又觉得不太好开口，犹犹豫豫间，什么山珍海味都咽不下去了。他偷偷看向正在喝汤的田修竹，后者心灵感应一般，眼神嗖的一下抬起，将朱韵抓了个正着。 嗯，偷窥我？ 田修竹打量他： 有事？ 他摇头，漫不经心地问： 你空闲时间有什么打算？回法国度假吗？ 不回去。 朱韵稍稍坐直，那一瞬又被田修竹的眼神抓个正着。田修竹放下餐具，靠在椅背里笑： 朱小姐，你自己照着镜子，眼睛都快放光了。 他拿起餐布擦了擦嘴： 说吧，到底有什么事？ 朱韵挠挠鼻梁，平常他经常跟田修竹乱开玩笑，但他知道他是个真正的艺术家。他虽年轻，但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。他一幅画的拍卖价格可能比他们整个项目投的钱都多。朱韵几经犹豫，最后简短地跟他说了项目目前出现的问题。田修竹听后说道： 可以啊，我帮你画。 朱韵看着他，田修竹说：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，明天把宣传图的要求发给我。 画这种东西不会影响你的创作吧？ 画就是画，不分这种东西和那种东西。 会耽误你时间吗？ 田修竹笑了，感慨道： 还真是隔行如隔山。你记不记得去年我找你帮忙升级市美术馆的浏览系统？ 记得。 那次是田修竹受市美术馆馆长的委托，馆长曾是田修竹的老师，这人情田修竹推脱不掉，可他性格腼腆，不喜欢跟太多陌生人打交道，最后就求到了朱韵头上。美术馆朱韵很熟悉，还有里面那幅名为《灵寻》的画，朱韵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下来。田修竹回忆说： 我以为怎么也得写几个月呢，结果你三天就拿给我了。 那个不难。 这个也不难。 他答应帮忙，朱韵松了口气，随即又想到什么。 那个，还有就是，我们公司资金比较有限，钱的话…… 田修竹惊讶， 没报酬呀。 朱韵脸上微红，觉得实在丢人，暗暗决定自己掏腰包。 报酬肯定有，你觉得多少合适？ 田修竹思考片刻，将一样东西塞到朱韵怀里。朱韵一看，是刚刚沾了油渍的围裙。田修竹扬着下巴，毫无威严地命令他：“ 报酬就这个吧，要跟之前一样干净。” 说完又补充一句：“ 必须手洗。” 朱韵第二天上班，整个人都轻松了。赵腾看见，忍不住说：“ 你这店冲得也太快了。” 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旁边的郭世杰，虽然他昨晚没加班，但收效甚微，依旧在苦海里徜徉。朱韵走过去，看到他正在重新构图宣传画，握着笔的手一颤一颤的，都不知道自己在画些什么。朱韵把笔抽走：“ 你昨晚回去接着画了吧？” 郭世杰弱弱地嗯了一声：“ 让你休息就休息。”“ 那就来不及了。”“ 没事，我找别人帮忙了。” 郭世杰仰头看他：“ 啊，谁啊？”“ 一个朋友。” 郭世杰有点放心不下。“ 水平怎么样啊？他熟悉我们的项目吗？”“ 放心，我把要求给他了，等他画了初稿我们一起讨论，有问题再改。” 田修竹的初稿在下班前就发来了。朱韵在看到图片的瞬间，浑身发了一层汗。田修竹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第一人称视角处理这幅画。主人公从尸山血海中爬出，人们透过他的眼睛，看到荒芜辽阔的古战场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